喂，hello，哇，今晚好过打边炉啊，系咪？反正都一个人，静静地啦，声好唔 OK？睇下先，睇表咧，个声就好似 OK，刷刷地系嘛？One two，应该冇问题啦。睇表，你今日啲能量都唔系好高，把声有少少走音 可能未斟水饮，你等等先啊。有冇人嚟咧？而家都有啲啦，睇下先。哦，原来都有，OK，有10个8个都。瞓咗未？SK Lee，Hello，好耐冇见你啊，咁早入嚟。SK 呢啦，走咗社運嘅，好住好遠都就專登走出嚟嘅，專登走去食。通常喺正總就見到叫人簽名啦。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代表邊個組織去呼籲人去簽名啊，幫手做義工嘅咧？可唔可以講講咧？唔知點解讀唔到嘢添，我得。 SK Lido Sabin Wong Hui Rasputin Ward Sit Hello Hello， Si Tung Dun Ting Fala Ping Long Lao Wakam Jang 喂，Hello， 你 大 好 金。 Cliff Peng Nu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O 至 Hello， 四七 Adi Hello 大家好粉底片女性 Rasputin Ward Site Man 哦， 地出现探长好有 surprise 逢逢上星期四冇听 live。今晚決定唔睇亞視睇探 今 長 晚亞 ，Lotus 視。 Zero 咁突發，Fellow Christie 槍去探 Rasputin Watch Hello，Christy Site。 好似好生面口喎、呢啲唔系突发，呢啲即兴突发就系通常，譬如范徐丽泰死咗啊，咁咪突发咯。嗱，有689无端俾人拉呢啲先系突发，先至够惊喜应该话。 Mikey Wong Hi 探长好，Peter Chan Head Detective Hello。 SK 你有嗌有啊，我次次都有听啊。 哦， Christie 枪去探咩煮？正想准备煮 煮咩 Adventure Man 数96哇，有乜嘢玩？Anthony Chan 今 啊？ 晚 喂 都有狗追。Suki 你去探长 ，Hello，Hello，Suki Jupiter Lee，Jupiter， 一 hello。 依好似星期一啲人又唔同晒喎，即系唔系，即系起码有几个生面口啦，Suki Lee 好似未见过你啦，Jupiter 系咪？就叫 Jupiter 唔知咩咧，又未见过你啦，应该。咁另外 Peter Chan 都生面口嘅，咁啊 Christy 啊直头系生面口啦，呢人留言俾我做咩咧？哦，自己提翻自己嘅，咁啊唔知系咪大家都听到个 subscribe 咗嗰个有啲 notification 咧，即系啲提示咧，系咪咧？如果唔系无端端唔识走入嚟噶嘛，因为今日唔系 regular 咧，咁应该咧有少人嘅，咁少人唔紧要啊，少人有少人嘅好嘅，咁起码唔使。 Awesome Chain 探长你好，今晚播音愉快，加油 Thank Jupiter 一 Let's Episode 689 Drop Dead。 you。OK，是打一样都好啦，系咪？Suki 第二次啊，喂，我想问下你咧，又系市场调查嘅啫。咁你究竟系喺 YouTube 撞入嚟啊，抑或以前系网台啲听众，即系 D 100啊咁嗰啲，已经知道我做紧即系呢啲 live 啊，抑或第二个网台或者咩原因撞咗入嚟咧？你第二次？同埋想知你第二次 live 啦，又话第二次听9/24，咁今日严格上嚟讲就唔系逢亲星期四嗰个嘅，咁啊真系有少少嘢想讲下，咁兼夹咧就讲起啲嘢比较吓，咁啊我又冇乜体力去执一啲，即系因为啱搬嚟呢个 office 咧，有好多嘢要做嘅，咁但系要好多体力嘅，原因就系要 unpack 啲箱啦，我最快要做嗰阵时咧就系拆翻晒啲。USB 嘅 devices 出嚟已经好吃力啦，因为我平时有好多个摆，即系用好多个 hard disk 做嘢嘅，咁嗰啲 hard disk 嘅 cradle 咧，即系 USB 嘅 cradle 咧，就唔知摆咗喺边个箱啊，咁我搵翻晒火牛，但系又得两个 hard disk 用到，咁变咗要嘥啲时间，但系今日咧冻冻地又可以冇乜体力咁样咧，咁就做晒个客啲嘢咧。 咁所以咧就又咁啱，琴日发生咗一事咧，就想开开麦。反正以前星期一咧都有个开箱文啊，或者会有另外一啲人物节目嘅，有另外一啲 video 俾大家睇嘅。甚至乎以前有肥文嗰啲嗰、那个叫咩天外有天啊，即係翻带系列嘅。咁但今日就冇啦。咁今日呢个唔知啊，邓武识呢，即係其中一个听众帮我搞网台 app 嗰个朋友会唔会当系节目啦，因为我今日都唔会讲得太耐啦。因为而家呢就即係要赶返屋企呢就比较耐啲，要成个钟头车。咁 miss 咗尾班车呢就大领落。咁所以呢今日要 keep 住11点零钟要走啦。咁所以今晚唔当系平时狗吹啦，反正今晚我諗一半人都应该唔会有㗎啦，咁就静静地咁就倾下偈咁算囉。咁至于为咩要开咪呢，其实就唔係好充分嘅特别嘅理由嘅，即係正如头先我讲所讲呢啲唔係特发，只不过係即兴啫。 Hello, Soso, 你好。 你昨日咪去公民广场反 DQ? 冇错。 我叫小强64，大家好。 Hello。 上嚟全见到 notification。 Okay。 Nancy Lee Hai Wu, Peter Chan 探长 I am not new. Okay。 I had listened to your program since the beginning. Jerry Cantone, hello, hello, Jerry. What is zero? 见过 notification 探出。 Okay。 我真係走去 check 下乜今日系星期四咩？ Jerry Cantona 亦都系近来先见过你，以前好似都好少出现嘅。咁啊 ，Suki 有复我，几互动喎。 Ultraman 数96，我冇 notification， 只系 look FB 睇到你 嘅 片。Suki 你 like 咗 YouTube 咪有通知，不过有时唔得闲听 live 咪无听，今次系第二次听 live 啦。 明白，咁啊 ，Ultraman， 咁你。是不是都 subscribe 咗之后都加埋嗰个钟嘅呢，即係个提醒嗰个呢，咁系咪即係其实我相信呢都唔系次次都冇，都唔系次都有 notification 嘅。咁同埋我近来发现咗一样嘢呢，我发现 Facebook 呢有啲古怪真系。即系以前都系道听途说啫。咁但系我发觉近来嘅 Facebook 呢，甚至乎我有啲媒体呢我专登打粒星，即系我叫做 watch first 嘅叫做。即系粒星就预先提醒你嗰啲咧，都唔系次次有一啲第一手嘅新闻，甚至乎咧关于一啲社运嘅嗰啲团体咧，即系被 DQ 嘅团体咧，我都有追嘅，即系都有叫佢提我嘅。但系近来咧，竟然众志嗰啲资料咧完全睇唔到嘅，以前洗版噶嘛，但系唔知系咪敏感啫嘛，因为实在太多嘅弹出嚟咧。咁但起码呢琴日发生咗咁多事呢，我都唔见有关于嗰个集会嘅嘢弹出嚟啦。我係有啲 Facebook, 唔係 YouTube, 唔係 sorry, 係 WhatsApp 有特别嘅群组呢提醒我，我先知道听日唔係琴日嘅5至7係有个集会嘅。咁甚至乎好多朋友都唔知啦。咁所以唔知大家个经验之中会唔会觉得而家嘅 Facebook 呢係有啲鬼怪呢，即係有啲唔同嘅人去做咗 admin 啊，或者去审查一啲特别嘅团体、特别嘅 account， 令到佢哋个流通性大量咁样减低嘅。即系如果有嘅话，就好严重呢样嘢，系好恐怖啊已经。因为我都系琴日先至发现，星期四众志佢哋出咗一条片咧，拍得非常之好睇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条咧，就系、是有无形之手又冚佢哋好多疤啊，其实即系刮紧香港人好多疤嗰条片咧。我觉得嗰条片拍得非常好啊，真系。 Anthony Chan， 我琴日都有去大会，但系人数真系少得可怜。Christy 想睇你，你忘记了我，过咗年饮汤。Jack Music， 哦，你系嗰个 Christy， 明白。 听节目，因为有听众不能睇现场，需要提供重温给他们。两第一听 live。我嘅小强64天外有天 ，Stature to 已经听 ，I am Jason。昨晚大会得23000人 ，Ultraman 数96 ，Exact 七位，我梗系有 follow and subscribe。 但系弹唔到出嚟，真系有啲问题啊！如果有23000人有啦，23000人咯，就系即系，我觉得令我好多反思嘅，即系点解咁少人呢，即、就、系、是、我认为呢件事啊，大过晒之前嗰半年发生嘅事。即系离谱到咁样咧，即系好失望啦。当然令到我同埋好愤怒啊，可以话系。 咁仲有啊 Christy， 咁好多 Christy 嘅，咁你咁样讲，我梗系知你系边个啦。咁平时咧，咁呢个 channel 九吹廿四咧，你又好少出现嘅，甚至乎我有记忆当中，你可以未留个言添嘅，系咪咧？咁我当然你咁讲，我梗系知你边个啦。祝你生意兴隆先啦，嚟紧嗰年。 I am Jason， 当日 DQ 四集会得200至300人，按次47我都够，我明天都是问朋友才知集会时间。 是咯，真的很过分喎。Auntie Four Cat 无端端做咩欲言又止呢？是不是讲第二样嘢呢？已经而家有几多人喺度 online 啊？我想知道先。 厨艺馆开探长 ，I am Jason 曾俊华去金钟做多人。冯行而家要俾钱先俾你宣传。而家我 FB 俾 HKG 报同巴士的细细版啦。 咁系咪巴士的细俾咗钱呢 ？HKG 报系咩嚟？我唔知喎。系咪即系嗰啲港人港人港地嗰啲啊？曾俊华喺金钟啊，真系多人啊！嗰次啊，真系个笑话啦，大家睇到啦。即系我觉得都系好彩，曾俊华冇赢咗啦。如果唔系，即系大家当成龙咁嘅。哇，成龙好睇，以前细个觉得，但系当然今时今日见到成龙变咗啲咩咧？咁曾俊华亦都系咁嘅，我相信。咁同埋都唔系真系选特首，大家真系太上心啦。我曾经试过选特首嘅时候，讲出一啲。我认为我自己见到嘅嘢咧，都比超过20个人 unfriend 咗嘅，甚至乎unlike 可能唔止添啦 ，unlike 我谂冇咗一半都似，几乎系。即系原来咧，而家呢个今日嘅世界咧，即系讲一啲大家唔想听到嘅嘢咧，都当咗你系鬼或者当你唔系 friend 咁样嘅，好得意。 Joseph Chen 探长唔好咁夜走啦。气温下降至8度，早点回家休息，保重身体。 哦，我会啦。 Max 数96 ，FB News Feed 改咗排版。嗯。当道而家比较注重 Family Day Feed， 所以我手机都系选择 Most Recent Feed 先。 哦 ，OK。 Check Music MB 邓模式84人。 OK。 苏良文气已食 ，Sharon 五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忽然狗吹 哦，系啦，喂，我想攞啲嘢饮先，大家自己吹住先啦，自己打下招呼先啦。咩事？哦，你觉得 Facebook 有问题？系咯，咁又好弊嘅。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就唔可以再习惯好就手咁样去得到一啲你想知嘅资讯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好想知道几时集会啊，知道更加多你认为要支持嘅政党啊、团体啊，咁可能要自己付出多啲啦。咁可以话系。香港人我普遍见到呢即就手先决嘅即呢个人之常情嚟嘅。咁所以有啲地方有啲文化有啲社会能够好早享有民主有啲地方又好难先享有到民主就咁解。就因为大家觉得嗰样嘢重唔重要嘅关系。 按次47我都觉 Facebook 有问题因昨天问朋友才知有集会 I am Jason 港人港地 HKG 报时闻香港全部垃圾 Susan Kong Hi everybody C 同 DQ 周庭真是劲愤怒见到一幅苹果影到周庭跪到响长凳休息的伤眼泪不自觉流下 August Looker 64 Hi everybody 咁上心嘅，你见到张相就眼泪流下噶啦。但我唔见到张相，我都幻想到咯。我觉得大家千祈唔好俾一啲画面咧，就影响到自己嘅判断啦。因为今日就苹果啫，第时如果 苹果卖咗俾人啦，或者有另外一个你觉得佢系信得过而出卖咗我哋嘅传媒或者一啲偶像咧，咁你会好伤心嘅，真系。所以好多时都靠自己对嗰件事嘅睇法啦。就我觉得靠画面咧，今时今日真系，我谂唔系今时今日添，即系当然一个画面咧系影响到全世界嘅。即系甚至乎二战嘅时候，好多画面，譬如因为我以前有本系 Life Magazine 出嘅 Life at War 咧，佢里面啲相全部都劲嘅，全部都 propaganda， 系美国单方面去影一啲相出嚟咧，包括越战啦，包括玛丽莲梦露啦，包括二战啦，好多呢啲相，同埋以前德国用嘅 propaganda 咧，啲相片都非常之有力嘅。咁但系当时可以鼓动人心啦，当然。咁但系落喺啲坏人嘅手上咧，当呢个媒体甚至乎香港越嚟越，媒体方面越嚟越俾人哋，即系你头先都所讲啦，网上面又洗版啦，即系翻中你未必睇到苹果添啊。咁到时如果大家又俾一啲相片，或者俾一啲你信赖得过嘅，一个宣传影响咗你个自己嘅谂法咧，都几弊翳嘅。所以咧。呢样嘢我即系我讲翻啦，即系唔系我特别醒啊，即系我亦都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我觉得有好多时人系感性动物啦，都应该有恻隐之心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去谂下佢背后佢 agenda 系有啲咩啦，佢整呢张相出嚟，佢想讲个故事，当然可攞奖添啦，究竟即系但系大家唔好 100% 咧就付出感情喺呢啲画面嗰度咯，我认为系。 Max Lowe a very body. Hello, Max Lowe. 又讲过走，今时今日更会冇办法。I am Jason， 大家 Linkin Sir C， 仲有 Tim Jason， 仲有健身文越嚟越多。Christie 想睇健身文，想关机。周庭事件，搵 IP 系完全冇晒咩啲资讯。 系咯，好弊啊 ！Christie， 你话咩啊？冇讲过走，今日。咩今时今日更会即系点啊？唔明咁，我觉得我亦都经过琴日嗰个集会咧，即系我现场我都有少少感动，即系讲到关于又系去留嘅问题啦。咁我早排都谂过咧，即系究竟去谂住泰国嗰度退休嘅，即系唔系退休啊？去泰国生活啊，即系。去泰国冇得移民噶嘛，因为即系唔可以移民去泰国噶嘛，因为你要泰国移民系比较难啲嘅，即系要好似有啲特别嘅关系或者特别嘅家庭关系先可以移民泰国嘅。咁甚至乎泰国咧去探世界或者令到生活冇咁高压都系好事嚟嘅，但我都冇谂住即系会移民，即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将来又唔敢讲啊。咁但系咧，我觉得经过琴日嗰个集会咧，即系令我感觉到咧，即系越系咁样压迫，越系要逼我哋走咧，我反而越唔想走。因为啱有朋友问过呢个问题啦，你唔系话想移民嘅咩？咁样我系有咁谂过嘅，但系即系你一定要同佢斗长命咯。我觉得起码能够做得到嘅。咁有啲有细路仔喺香港嘅。去选择移民亦都系一个好理所当然嘅，因为你点可以俾啲细路仔喺学校度学坏晒，系咪先？即系而家我见到有好可悲嘅地方咧，尤其是早排揾到个澳门嘅新闻咧，就系、是、关于澳门嘅细路仔讲咩话咧？即系澳门本身嘅母语咧，都系一啲类似广州话嘅话嚟嘅，即系泛广东话啦。咁佢又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咁咧就同埋一啲广州嘅細路仔啦，土生土长嘅广州仔咧，係俾人叫做捞仔嘅，问你死未？即係香港迟早唔好讲政治啦，就係讲文化啦，而家已经一步一步咁样即係上下其手，即係逼到有啲好无耻嘅家长咧，就陪埋个仔讲普通话添，即係我夠胆讲佢係无耻咯。喂大佬，你自己喺度大嘅。 即系我唔知你谂乜啦，可能你觉得我话搵食都要讲噶啦，喂，但系你搵食，你可能凌驾你哋嘅沟通喎，原来，即系你老母系讲普广东话嘅时候，夹硬要陪翻个仔嚟讲普通话咧，我觉得不知所谓嘅行为嚟嘅，呢啲简直系。咁我估佢哋认为咧，诶、哎，搵食就梗系要学普通话啦。即系我唔明点解有啲人喺大陆走烂扑落嚟香港嘅时候，即系唔谂下。共产党统治嘅社会有几咁恐怖？而家我调翻转头咧，走去舐佢鞋底啊！喂，呢啲系人嚟嘅咩？即系呢种行为咧，系禽兽行为嚟，我觉得。即系大家听到我讲禽兽，唔好咁反感。即系禽兽咧，就系为咗食而生存嘅啫。咁但系人可能唔单止系咁噶嘛，仲有另外一啲价值噶嘛。咁如果你为咗生食而生存嘅话，咁我话你系禽兽都已经好俾面㗎啦，禽兽都不如呢就好差㗎啦。所以呢我觉得做人应该保持返仲有少少人嘅价值囉。 Hey, 探长好。 Hello。 高潮四七近来有啲怪。click 入姚教授 Facebook 内都唔系睇晒全部 post， 咁得意 出现过的 post 间中会消失揾唔翻。Sonny Chancher， we need to be more rational。全嚟讲香港人麻木晒，希望仲肯投票。数了佢哋觉得普通话先系真正中文。I am Jason， 香港人最中意个仔女讲其他话。几多有钱人香港大连中文都唔识。SK， 呢因为系姚教授的 Facebook 系专登唔写其他嘢嘅，因为喺竞选期间唔想写啲嘢喺度俾人哋有痛脚执着。 系，嗱，我想复翻啊咩 Solo 啊，唔系 Solo 啊，普通话即系认为普通话先系真正嘅中文嗰啲人咧，就真系极度无知噶啦。虽然我个人都几有耐性。但我对住呢啲人呢，我係唔会讲耐性。即係我觉得呢啲人无知到一个点呢，即係虽然我唔想唔同佢沟通，咁但係即係佢连咁都係唔知道嘅话呢，咁呢啲人都好难沟通，好难做朋友添。咁同埋香港人麻木晒呢，仲肯投票，肯投票都唔够嘅。其实当然我諗呢度大家都知啦。咁我琴晚睇一套戏呢，就叫做 The Silence，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係一套日本小说改编嘅一套西片，係马田史高西斯拍嘅，几年前咁澳门同埋台湾取景嘅，非常好睇。如果有睇过，不如讲下套戏好过啦，即係远胜少少，就唔好咁鬼政治向。虽然政治呢而家任何嘢都关自己事，甚至乎近来嘅情况逼到埋身，即係令到好嬲添。 Jupiter 一诺 ,The Locust, 韦信和我都系一直想离开香港生活，直到雨伞开始就觉得要留响度同佢死过。Rasputin Walt Site， 你所说的是非常正确。 咩事先？ 幸好彩周庭唔掂，佢真系应对能力稍弱，唔系人身攻击，完全客观分析。 咁点咧？你想讲咩咧 ，Joseph？ 咁啊唔掂咁样，咁都要出嚟噶。同埋，即系我觉得，我而家睇翻啲朋友 Facebook。或者 YouTube 嗰啲回应呢，即係唔係话 Joseph 嘅分析错，即係只不过我觉得你有少少挑剔囉。咁又点呢？即係如果係咪要搵嗰个黄毓民咁样你就觉得 OK 呢？黄毓民啲辩才好劲嘅，同埋好快嘅反应。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当然完美嘅梗係最好啦，又道德高尚，又辩才能力又好强，又一颗丹心咁样。咁但係我哋唔系好多有得选择，唔系好多有得揀，唔系人人咁叻嘅人都有勇气能够牺牲咁多而企出嚟从政嘅，老实讲。咁我唔系话你挑剔唔啱，咁但係我唔会选择挑剔囉。即係同埋我觉得 你好客观嘅分析，咁你讲出嚟咁啊点咧？即系你有冇更加好嘅提议，或者推介另外一个人上去选，定系即系平头品足就已经满足到你每日嘅需要咧？咁样咁我唔评论啦呢啲。咁我都系始终想讲翻出戏嘅。 I am Jason Soningpa, Rasputin won't cite Christian Bale's 主角 Salin Wong 有睇。I am Jason Spider-Man 系主角 Salin Wong, Rasputin won't cite CG 仔主角 BBQQHK 与其系泰国、马来西亚做讯问，留在香港会好 D 啩 ？This will now hi everyone, tech music excellence。讲译沉默 ，I am Jason 有一句讲得几好、哦，日本土壤种植唔到天主教，大陆土壤养殖唔到民主。 系，咁就当然有呢个联想啦。即系我睇见我唔系谂大陆添啊，我谂住香港咧根本养殖唔到民主啊，即系沼泽咁样嘅，种啲咩都死嘅咁样，即系好多感触嘅呢套。我谂呢度都有啲人睇过嘅。咁啊 ，BBQQHK 咧。你就话其实喺泰国马来西亚做顺民好过喺香港挂留在香港会好啲啊。咁我都知道，我其实纯粹系我呢啲人咧就品味高但系身份低嘅咧，咁啊觉得喺香港咁辛苦做嘢嘅钱咧，都生活得唔系几舒服，咁同埋会影响心情好严重。咁我想离开一下。就希望做翻香港嘅 job， 而生活喺泰国，即系我试下得唔得？咁样咧就有一个喘息嘅机会。咁当然喺嗰边我都唔会唔睇香港新闻噶嘛。咁但系起码喺嗰度生活嘅使费同埋享受高啲啦，即系食到嘅安全啲啦，相对同埋食嘅价钱平啲啦，同埋最主要系住嘅地方咧，你可以好。即係好一個低嘅價錢咧，住到一啲相對比較寬敞啲嘅地方，咁同埋嗰邊咧，好似養到馬騮嘅，咁我想養翻只馬騮咁嗰啲，即係因為馬騮都幾有靈性噶嘛，即係有多啲唔同嘅動物陪下，我都開心啲嘅。即係香港太狹窄，令到個人脾氣又差啦，同埋身體又唔係咁好啦，咁所以想試下咯，唔知啊，同埋嗰邊過咗50歲可以食大麻合法噶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嚟噶嘛，对我嚟讲。 Rasputin won't cite thanks Salin Wong. I am Jason. 而香港本来有西方土壤，但慢慢被换大陆土。Prestige 想睇紧养老移民，泰国、马来西亚、台湾。Jupiter, you are right. 哎，阿 Jupiter， 不如你讲埋我讲过咩？因为讲过好多样嘢，都唔系所有嘢都 right 噶嘛。咁即系都系提一提大家咧。假若想倾偈咁样咧，我都想，但系唔可以 real time。咁于是乎咧，你答一啲 yes or no 嘅问题咧，我真系唔知道你哋讲紧乜嘅。咁啊，好抱歉。咁我捞唔得切，我头先讲咗啲乜嘢？其实因为我冇稿嘅，同埋我冇主题嘅。咁我讲完啲，我就即刻唔记得咗噶啦。咁究竟我讲紧咩咧？同埋好奇个 Rasputin 话 thanks 啊 ，Solon 咁啊，我又唔知 Solon 同你讲过啲咩。Solon 话有睇啦，同埋哦系，因为你又讲个角色系啊，冇错。咁同埋另外一个咧就 Kylo Ren 嚟嘅，另外一个主角 Kylo Ren 咧就系呢一集星战嗰个 Kylo Ren 啦，即系嗰个好高大个样怪怪地嗰度有。咁我觉得哇好感人咯，佢哋嗰段即系。又是殉教那段非常感人。還有沒有人有看過可以繼續談一下這套戲呢？ John Ryu Hi 老彩，無論香港現況還個人際遇都好， L 杯香港人無位可定，無價值，無尊嚴。原來今晚有直播，位上 人有 金英， 是啊，沒錯。 MB邓模式马骝会唔会改名做金英？ 好、啊，唔知识唔识听嘅咧。咁啊，同埋我谂头先嗰位朋友咧，阿 Rasputin 咧就记错咗金陵十三钗，都系讲嗰啲时代嘅，好似系都系讲个神父咁嗰啲嘢嘅。咁咧，不如有啲朋友就冇睇过，似乎呢个 I am Jason 咧。 就睇个小说添啊，系嘛？咁劲啊！不如你补充下，讲到咁上下。 I am Jason， 但原著个靓丁唔同电影。 咁咧，简单讲下套戏啦，因为都系旧年上嘅，咁好多我谂好多人都冇睇过噶啦，即系呢度我谂得几个人睇过啦。咁但亦都唔会一个 hot item 要即刻睇翻，咁啊冇剧透嘅，即系影响唔系太大嘅。咁啊，简单讲下啲历史先啦。咁喺1600几年咧，即系佢哋而家300-400年前咧，400几年前啦，系嘛？咁咧，原来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天主教咧就点解当时咧就会咁多教士漂洋过海走去传教嘅？咁咧嗱，我估个诱因先啦。原因就系咧，所大家最耳熟能详嘅传教士咧就系利玛窦。咁咧呢套戏个背景嗰班教士，即系嗰班神父咧，嗰间教堂咧，就系、是、同一个会嘅，就系、是、耶稣会。咁耶稣会咧，点解会要去亚洲传教咧？有两个原因嘅，即系以我嘅肤浅嘅认识啊，唔知如果讲错，大家矫正翻。咁咧，因为耶稣会咧就系、是、喺罗马教会里面其中一个支派咧，比较前卫啲嘅。因为佢哋信占星学，唔系观星学同埋航海学嘅，即系比较崇尚科学啲嘅，即系除咗有属灵嘅教士之外咧，仲有啲比较研究科学嘅教士嘅。咁但系当时嘅罗马教廷咧就好反感嘅，即系对一啲观星学啊，对一啲科学啊，甚至乎天文学咧都好反感嘅。原因就系咧。下下都同佢个本身嗰个圣经里面好多冲突嘅，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多系讲漏或者甚至乎系讲错嘅，甚至乎圣经里面咧连个地球系圆嘅都未知嘅。圣经里面咧咩叫亚洲，咩叫澳洲，完全系一窍不通啊！美洲都唔知嘅，佢净系知佢哋嗰个中土咧就系、是、今日嘅中东啦、欧洲啦，同埋少量亚洲地方佢先知嘅。俄罗斯今日嘅领土咧就少量都知嘅，即系北面有北极啊。这个世界上有冰天雪地他们未必知道的。即是落雪我想都见过一下的。但是有成个南极洲北极洲完全不知道当然。那呢就很多时候都输打赢要的，即是我的讲法。即是神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自有永有，但是呢圣经竟然没有默示给那些写圣经的人知道呢，这个世界上原来有冰天雪地同埋亚洲有美洲的。澳洲都唔知嘅，咁於是乎咧，當有啲好有好奇心嘅科學家，甚至乎一個科學家本身有基督嘅信仰嘅咧，佢就發覺好多衝突啦。咁就當佢發現咗話原來航海技術咁強嘅時候咧，可以去到第二個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而聖經裡冇講過喎，咁點算咧？咁於是乎咧，教廷一個咁小氣嘅教廷咧，通常有極權嘅咧。即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这个有人性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于是乎呢，听到一些不啱听的东西呢就很反感了。那听网台都是啦，听到一些不啱听的就串台了，是不是？那何况你有极权，即当然你的手机和你的电脑的权都是掌管在你手上的时候呢，那就听到不啱听的东西就会不听的。那当你有权的时候呢，就ban 咗你一啲唔啱听嘅朋友啊，即系人性本身就系咁嘅，即系睇下你个权可以伸展到去边度嘅啫。咁你个权可以伸展到你 Facebook unfriend 人啊 ，unlike 啲 page 啊，唔啱听你可以透过个 keyboard 屌鸠佢啊，咁样呢啲人之常情嚟嘅。咁你谂下当年嘅教廷个权力大到点，你咪估到佢哋恶到点啦，系咪？咁于是乎咧，就有好多教士咧，因为咁样俾教廷逐出。唔可以再喺罗马，甚至乎有啲追杀啊，又因为要行火刑添嘅，有啲譬如拉到你话，哇你话望远镜可以望到对面个河岸啊，圣经都冇写对面有个岸，咁嘅时候咧，咁你好危险噶，咁所以咧，但系当佢哋信耶稣，但系又唔信教廷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爱国，但系又唔信共产党咁，而家都会有，咁于是乎咧就要漂洋过海咧，就将佢哋嗰个信仰咧就。传俾其他啲海外嘅人，因为咧佢认为神咧创造人咧就系平等嘅，咁基本上有呢个大爱先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过到另外一个地方嘅时候，就继续传教啦。咁点知咧有少少成绩噶啦，因为当时日本嘅 即係當時嘅當權人咧，係咪德川家康啊？我亂咁噏啦，即係嗰個年代啦。咁就相對就歡迎啊，佢哋啲西方嘅傳教士入到引進一啲新嘅科技，尤其是啲槍火啊、武器啊，即係嗰啲技術咧，咁好歡迎佢哋嚟嘅。咁於是乎，佢哋一段時間咧，即係東方同埋西方咧係曾經有個好密切嘅交往。於是乎就令到好多傳教士咧就喺外邊嘅地方咧就。传扬佢哋嘅基督宗教啦，咁但去到一个地方咧，逢亲呢啲极权咧都反感咧，有另外一个伤滑心嘅。咁伤滑心就系咧，喂，你究竟你当你嘅神系至高无上啦，又话当呢、这个皇帝系至高无上咧？咁通常咧去到极权国家，譬如今日共产党烧十字架又系咁啦。基督徒基督教本身都系咁嘅，即系你信得耶稣咧，你就唔可以拜观音噶啦，咁样。即系当几头都系一个极权嘅时候咧，咁当然你在地嘅时候，当你影响到佢嘅利益嘅时候，当你啲信众唔系信皇帝而信咗耶稣嘅时候，咁一定必定会出事噶、哦。咁于是乎咧，反转猪肚啦，佢攞咗你啲着数之后咧，咁啊梗系将一啲基督教排斥啦。咁咧赶走一啲教士咧，都唔系一个好长远。嘅利益啊，原因就系咧，你落地生根之后咧，当地嘅人咧都会自己发展自己嘅教会嘅。咁于是乎咧，对一啲庶民嚟讲咧，就最简单系杀晒佢啦，拉一件劈一件。咁当时嗰个皇帝咧已经比较文明些少啊，就只要你咧三次不认主就得噶啦，即系咧拎个圣像出嚟叫你踩脚落去，咁咧就放走你噶啦。咁咧。即系等到你好信嗰个主，喺你脚下咧，咁人嘅心理方面咧就觉得我真系冇面目对佢啦，咁于是乎咧就成为一个信民啦，我唔继续搞教会，唔继续信耶稣啦。咁但系咧，当年嘅即系个呢个剧里面嗰个教会喺澳门嘅当时，因为咧澳门有一个相对开放嘅地方，原因咧就是葡萄牙人咧，即系嗰啲船队又劲啊，啲军力又劲，所以咧佢就由 take over 喺澳门就已经喺度殖咗民噶啦，咁已经成为一个亚洲嘅一个好重要嘅宗教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当时有好多喺葡萄牙或者欧洲过到去亚洲嘅时候咧，都系喺澳门落咗脚之后咧，就再由澳门之后出发去一啲亚洲其他地方啦，咁当时收到风咧话日本好唔掂，排斥基督教、啊。即系同埋一啲好残酷嘅手段去杀晒基督徒同埋杀晒神父咁样，都死好多人嘅时候咧，咁其中有一封信咧就是、透过一个商人收到，即系嗰啲澳门嘅教嘅修士就收到一封信，就系话有个比较几出名嘅一个牧师唔系神父咧去到嗰度就写描述当时喺日本点样痛苦啦，点样受到迫害啦，咁突然间嗰封信咧去到即係讲嘅巨细无遗讲晒佢哋嘅情况出嚟之后，嗰位神父就冇晒音讯啦。咁於是乎呢，两位年轻嘅神父呢即係觉得一定要过去研究下，因为佢认为呢嗰位以前跟佢嘅神父呢，佢冇理由会转态，冇理由会臣服于当地嘅政权嘅。咁就怀疑佢死咗啦，咁都好关心嗰边嘅教会，咁于是乎咧，以前嘅神父咧，真系攞命搏嘅，尤其是佢哋啲葡萄牙人咧，即系佢海洋啊征服晒噶嘛，当时，咁佢哋好有信心咁样咧，就偷渡去翻日本嗰度，就想揾翻呢位神父，想知道佢嘅故事，想知道发展成点，顺便咧又去嗰度复兴翻当地嘅教会嘅，因为越喺一啲好困难嘅地方。你就如果你有个信仰嘅话咧，你就越系想去帮手嘅。咁可能我唔系觉得自己咁伟大，即系我就系琴日见到嗰个集会里面，即系听到台上面几个肯牺牲自己好多嘅一啲政治人物，即系讲嗰啲嘢，尤其是周庭，即系佢哋一代就领到应啦，佢放弃咗自己英籍，好多人都觉得佢好蠢。咁但係佢都牺牲就事实上好大啦，咁但係得到嚟嘅回报呢，即係剥夺咗终身政治权啦，即係姚松炎话斋，咁就令到有啲感动嘅，即係感触觉得 究竟你系咪走咗去？即系虽然我做唔到啲咩嘅喺度，即系我最大能够做得到嘅咧，就系以生命嚟影响生命嘅啫。即系我试下用自己嗰把口去影响下人哋啦。即系我其他我都真系做唔到，因为唔能够牺牲得太多，冇嘢牺牲到啊。其实系即系你个人，你个人系有上咁上下斤两，你先可以牺牲得到，先影响得更加多人嘅。即系自问咧就冇咩呢个能力咁。即系希望我咁样谂法咧，能够影响到一啲比我更加有能力嘅人咧。即系我冇乜能力，我都唔希望即系香港会变成好似大陆嘅一样，都一息尚存，或者有把口都能够喺度影响下其他人咁样。即系希望人哋都会咁谂啦。即系只不过都有咁卑微嘅愿望啫。咁当然有朋友泼冷水啦。你做到啲咩啫？你而家个中国政府咁强。咁你冇用嘅，做埋啲嘢。咁甚至乎我喺头先讲到一半啦，喺 Facebook 同埋喺 YouTube 见到啲留言，真係好得人驚。有啲自称系黄丝嘅人呢，即係喺度冷嘲热讽啦，即係觉得呢个人都系有啲唔掂啦，就觉得你做咗啲嘢都系翻屋企第二朝翻工啦，出嚟游行游完行唱完今天我就翻屋企啦。即係我见到呢啲，我当然反感啦，但系令到我更加有个諗法，更加冷静地諗下究竟自己做到啲咩呢，究竟自己能够牺牲到几多嚟帮下个社会呢。即係唔好讲咁伟大先，即係能够令到自己嗰个想法能够实现啦。咁但係呢，矛盾嘅地方呢，就係睇完呢套戏呢，竟然嗰个失踪咗嗰个神父呢，係喺嗰度被生命嘅威胁而自己为咗其他人嘅生命而放弃咗自己嘅宗教。即係其实呢马田史高西斯啲戏成日都係一个好极级嘅矛盾里面，叫啲观众去选择究竟做 A 定做 B 嘅。咁呢套亦都唔例外啦。咁嗰个即係里面有三个神父出现过嘅。咁一个死咗啦。咁另外一个老啲，即係一个一早去留得一张遗书嗰封信嗰个苏达拉个演员，即係做苏达拉名单嘅苏达拉嗰位演员，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佢讲得好清楚，就係话如果你唔妥协嘅话，呢个更加多人为你而死。但当你妥协咗嘅话，有啲人可以唔使死。咁呢个对决呢，实在真係好难决定嘅。咁当然个男主角好硬正同埋好熟灵啦，即係觉得冇嘢係凌驾到佢嘅信仰嘅时候。咁但係最尾佢嘅 plan B 呢就选择咗啦。咁之后佢亦都作为嗰个主角亦都冇解释自己点解会选择咗个 plan B 啦。咁即係呢啲位呢，我好欣赏呢个导演，就係佢留返俾啲观众自己去投入咗嗰个角色，去判断佢咁样做啱同唔啱，係冇一个一定啱嘅答案嘅。咁所以呢啲电影好睇嘅地方呢，同埋有价值嘅地方呢，就能够令到人有一个思考，令到人有一个 reference 呢，去当你喺生活嗰度遇到啲咁嘅情况嘅时候，你决定做啲咩呢，决定揀 A 定揀 B 呢，决定食花生喺度耻笑緊你嘅同路人啦，亦话自己唔好问有咩回报，牺牲几多去能够追逐自己嘅理想啦，即係咁样讲好有路途咁，但係的确系呢样嘢。咁所以唉，好即係好个心好拿住啦，睇完套戏同埋经过琴日嘅集会，即係令到我有一个过程呢，即係令我重新諗返究竟自己嘅存在嘅价值系究竟系点样。定係你觉得自己真系太重要，或者觉得自己真系实在太唔重要呢？咁喺呢个时候好多我仲未沉淀到啊，老实讲。咁所以即係喺度呻下嘅啫，即係叫做有感而发啫，叫做。咁我亦都唔系嗰啲好指导性嘅节目啦，即係我带领你哋做啲咩啊，我做啲咩，即係有啲咩窍啊，即係众人皆醉我独醒啊，我绝对唔系呢类人囉，我绝对唔能够做到呢样嘢应该话。咁所以呢个节目可以话系完全冇养分嘅，即系我带领唔到大家去谂啲咩，但系只不过希望大家真系自己谂下，究竟呢个情况大家可以做紧啲咩咧，可以做到啲咩咧，可以牺牲到几多咧，即系咩都要讲牺牲先咯，因 因为虽然我唔信基督教，唔信天主教，但系点解有啲人能够为咗自己嘅信念可以牺牲咗咁多，可以豁到出去咧？甚至乎你见到嗰套戏当年嘅人咧，佢哋能够无论系嗰啲日本嘅教友，同埋一啲喺葡萄牙嚟嘅教士嘅神父。你见到佢哋为咗嗰个自己嘅宗教牺牲到嘅嘢咧，你真系感觉到汗颜嘅，真系。即系佢哋喺澳门去日本，当时日本真系杀人嘅，会死得嘅，大佬。佢完全唔谂点样翻转头，可以话系。佢喺澳门可以有钱叫到船，搵到响度同你去日本，但系完全冇谂过点样翻翻转头啊！真系打死罢就，可以话系。喂，咁呢种精神，我哋系。不嬲都存在啊，因为我哋出世就冇呢一种精神咧，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先咯。咁我都仲系了解紧自己，睇下做唔做得到呢样嘢。阿俊，你而家先嚟啊？咁我今次讲开基督宗教，咁你嚟迟咗啦，实在。咁但系唔系一啲咩嚟嘅，即系只不过我系好迷茫啦呢一刻，但系迷茫得嚟，我都有个谂法嘅。 I am Jason 大原著个 ending 唔同电影、oh. ，I am Jason 小说 ending 无讲主角带住十字架死、，May Lam 小心金英撩死你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Silence 被誉为马田史高西斯近年代表作，但不被奥斯卡认同。John Real Thanks 老 邓， 傻人王套戏 ，D 教徒沉默生存比宗教更难，唔、讲得你好探长。韦信王直田信长，傻人王韦信王系啊，佢自己都系自称教徒。I am Jason， 其实我估而家啲澳门人都唔了解自尔记历史。 傻人 王不过套戏个时代应该系德州家康。I am Jason 戏入面个日本假教徒根本就系而家记林郑。老鼠粪 BBQQHK 香港是否没有更合适的人参政？个人认为周庭太年轻，没有人生经验，他太早参政，承受压力未必是好事。当然被 DQ 又是另一回事。Sonic and that is a very meaningful movies、I am Jason 周庭本身是 Plan C， 本来 Plan A 是之锋，之后变罗冠中 John Kupnup Kupbrown 刚到 Resputin Walt Sight 探长 Schindler's List 那演员的名字是 Liam Neeson。 OK，是的、应该是织田信长啊，我记得是我噏错德川家康。咁我觉得I'm Jason 就公道啦，因为周庭本身都系 Plan C 嚟㗎嘛。咁问题就系、是即系肯牺牲嘅人，我觉得众志系最多㗎啦，真系暂时。因为其他嗰啲相对比较老嘅人呢，佢哋一早已经牺牲咗，而佢哋从政就一个职业，即可能大家觉得已经冇咁神圣㗎啦。咁但係呢班細路呢，你可以话佢咩都唔知底下，佢有咁嘅志向呢，我觉得非常欣赏囉。即係佢系咪适合适唔适合呢，我觉得我哋冇资格去批评佢㗎，简直係。咁当然从政嘅人家係应该就是越老越好嘅，喺理论上。但香港嘅情况呢，我咁啱讲系调转囉。点咁讲呢，原因香港呢个政治嘅玩法呢，你系冇政党法，即系冇政党一个 background 可以 support 一啲政治人去从政得嚟，又可以唔使担心自己碗饭，又可以唔使担心我选唔到之后我系咪冇嘢捞或者要乞食咁样。嗱，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忽略咗呢个问题啊！即系呢个系一个现实问题嚟啊！嗱，你睇你唔好讲完，你睇翻民进党同埋国民党，佢本身个党嘅资源好大，佢本身可以去照得起有啲人去选举或者做一啲政治上嘅岗位，而当你选唔到落选咗之后， 你都唔使担心你冇工做㗎嘛。咁但香港呢嘅政党系冇呢个能力嘅时候，咁有乜办法嗰啲议员唔系当自己一份工呢？你諗下。即系我觉得唔系佢哋嘅错嚟㗎喎。即系大家都揶揄冯检基啊，揶揄白头嗰个叫咩名啊，即系嗰个翁静晶嘅 friend 啊，唔记得咗叫咩名字。即系揶揄佢之余，你有冇諗过喺香港从政真系要个个公民党咁咩唔通？如果系咁嘅拣择就真系好少啦。因为公民党点解有咁嘅能力呢？因为佢嘅职业系比较赚得钱多，咁佢就可以就算选唔到议员去打翻官司，佢亦都可以再战翻落翻去立法会再战过。咁但系其他人唔系一啲咁专业或者唔系搵啲咁有钱嘅专业人士去从政。我首先我唔排除呢啲人。我唔会假定呢啲人一定系因为冇专业资格而做一个议员或者从政系唔好嘅。咁正正就系同呢个选新秀歌唱比赛一样啦。咁当你新秀歌唱比赛系连屋邨仔都可以报到名嘅时候，咁我起码我个 list 嗰度500个人可以揀到一啲好有天才嘅人出嚟唱歌。我无论你系住屋邨或住豪宅，都公平地可以揀到一啲真系适合嘅人去出任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星。咁但香港就唔得啦，似乎。因为嗰500个人全部都系成年人，佢做唔成议员就冇一份工就要转行。咁嘅时候佢哋为咗继续从政，咁咪要咁牺牲唔到，系冇本钱去牺牲㗎嘛。咁时候咪俾大家个印象啦，呢啲扑街死唔断气嘅，简直系政治嘅曱甴啊，政治嘅 Tommy 仔啊，或者政治嘅李克勤咁样，咁有呢个情况咯。咁喺歌星嘅梗系冇所谓啦，李克勤咪俾人笑两笑，咁咪继续又走出嚟 hea 后面皮啲就得啦，影响唔到个社会嘅。但你从政就唔同啦，你压咗个位就影响到社会，原因就系你为咗一啲唔同嘅利益，你可以出卖市民，即系例如无端端拆紧个钟楼嘅时候，有啲人喺度验血。都够胆死嘅，嗰啲亦都系民主派嘅议员嚟嘅。咁佢都系为咗交数咋嘛，即系有啲人曾经俾咗着数佢，咁拳来脚往或者礼尚往来底下，咁咪做出呢啲嘢囉。即系大家斋屌嘅，你唔明白背后做咩。我唔系同情佢啊，即系我意思系会有呢啲事发生亦都不足为奇嘅。即系假如你知道议会嘅运作同埋你知道佢哋嘅生计嘅时候。咁所以喺呢个先天不足嘅环境底下呢，即系大家仲系咁苛刻嚟对你嘅代议士，唔系话佢一定要，即系嗱，有啲人就算对啊范国威都好多意见噶，因为话真兄弟事件都蛊惑啊，做埋啲嘢。咁我觉得你做政客，你点可以唔蛊惑呢？系咪要个个都系陈日君咁样一个圣人，或者李柱铭咁样一个圣人咁样先可以出任到呢？又甚至乎系咪个个都系律师资格先至可以有资格做到议员呢？咁呢啲问题大家自己諗啦，真係。即係我当然我自己有个諗法啦，咁但我唔想我嘅諗法影响咗你嘅，即係或者好似我下下同你对着干咁样，因为我都俾人话过唔少次呢，我成日咩都唱反调嘅。咁但我唱反调嘅背后，当然我有我嘅论述啦，係咪？咁但係我讲嚟都嘥气嘅，因为大家觉得自己唔啱听嘅嘢呢，就觉得嗰个有喺度包拗㗎，甚至乎有啲人读好多书都系咁嘅。都觉得我是一个咁嘅人嚟嘅。咁你觉得我系咩人，梗系有几咁闲啦，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咁大啦，睇得系咪。咁所以呢，即系我有啲我纯粹一个疑问，一个问题，即系你自己諗囉。即系我唔会斩钉截铁觉得我自己啲嘢啱嘅，甚至乎我经常有啲嘢啱，经常有啲嘢都会唔啱嘅。咁即系人就冇圣人㗎嘛，系咪。即有啲人当然登到登登声，佢都仲系不停咁样喺度要好似一个智者咁样指指点点嘅，但系有好多人信佢嗰日先至难顶喎。阿俊廖，唔知点解唔读你嗰句嘢，就继续试下先。 要周庭出选是我们要反省才对，尤其经过8964的人，我们后知后救、我们指救死陈丹你好，大家好、Sonny Chan Detective, Don't worry, after all we are all human, we have our own choice and we bear the consequences。 Sheikh Wing was 沉默是讲基督徒被迫害要求背叛信仰，虽然已经祷告但得不到天主回应的沉默、好似香港人依家所遇到迫害，但我们选择不发声，并希望明天会更好，但其实天主是不会打雷杀了那些坏人、但天主其实已经给了我们每人心中一个雷，但大家不肯走出来、只责怪天主沉默。 I am Jason, 但老实讲要搵钱去建制好过了。 I am Jason 年终树根都搵到钱。徐艺广讲戏刚是 Netflix 睇完未势力车 Snell Piercer。车尾抗争那班去到车中间。中间那班都不知道你们争乜，成班傻佬人哋生活得几好。好似我而家身边啲人韦信宏话佢哋太年轻，但真係经验不足，咩由国教到而家佢哋政治历练比好多大人都囉。SK, 呢两 要中冇错。 韦信宏要话佢哋太年轻参政计划已经讲迟咗5年啦，要保护佢哋就5年前走出嚟，唔使班细路要读中学已经靠自己啦。 所以呢即係我觉得即系嗱，我无意去批评一啲废佬啊，即系我自己都系之一啦。当然，即系废得嚟系好无助嗰啲，即系你见到头先我阿 Winston 讲得啱啦，即系点解要啲咁后生嘅出嚟争取啫？因为我哋呢一代，甚至乎后生过少少嗰一代，完全系咩都唔关自己事咁啊嘛，直至到有人搞佢个仔啦。即是话国教啦佢先企出嚟 ,ok, 都唔似。咁但係今时今日大家有份企咗出嚟嘅朋友，因为你嘅短视，因为你嘅功利主义，即係觉得勾行唱首歌返屋企瞓觉啦，咁你何尝唔系呢？你有冇份先？你有冇即係我觉得咁样都好过你企都唔企出嚟喺度斋讲囉。即係听两嘢 D100 就觉得自己真係为社会出咗啖气。就觉得为正义伸张咗啊！我又唔敢话你冇嘅，即系如果你系 D100 嘅听众，又捐钱俾佢嘅话，但系咁样唔够啊嘛！即系你咁样唔系代表你有资格话啲细噶嘛？即系大家做得几多咪几多咯，你牺牲到几多咪几多咯。所以嗰出戏里面嗰个三次不认主又出卖啊神父嗰条友嗰个大眼仔。佢其实呢个角色又好重要㗎。呢、这个角色就係话緊一般嘅好多返緊教会嘅人呢不停咁样犯错，不停咁样忏悔，不停咁样搵神父嚟消费。消费到最尾佢都仲係消费緊嘅，喺未死之前都希望忏悔完之后呢可以上到天堂嘅。即係呢个就係讲緊荧幕前面嘅观众㗎嘛，其实係。佢如果出没嘅行径都好古怪㗎，我怀疑马连小西斯个用意根本就係神父嘅幻觉嚟㗎嗰条友。因为佢唯一认同自己存在，即係神又冇回应佢啦，佢认同自己存在嘅感觉就因为不停有呢个人就走去同佢忏悔，嚟令佢觉得佢自己仲係做緊神父囉。即係你到一个困境嘅时候有幻觉都唔奇啊！我觉得，因为每次嗰个大眼仔出现嘅时候咧，除咗佢带去日本之后咧，全部都系佢一个好大件事发生紧，坐紧监，精神好崩溃，同埋甚至行完刑之后，佢又无端出现咗咁样，即系所以唔令我唔怀疑咧，嗰个角色咧，其实根本就唔存在嘅。之后冇睇啊，当然唔知道讲乜啦。咁但系总之个套戏都几正。咁譬如呢位朋友讲。咩 Snow Piercer， 我等我睇下先，系咪即系厮杀列车咁样咧？后面嗰啲人系咁走去第二卡车嗰度挡住唔俾佢第一卡车，系咪嗰啲桥咧？咁我而家喺度浪费我青春咧，我就睇紧一套叫做 Flash 啊，闪电侠嘅，就真系几浪费青春嘅。咁但系睇完一个 season 都唔睇咩？咁都可以试下睇下呢套 Snowpiercer 先。咁啊，喂，话时话，而家我差唔多要讲尾班车啦。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好瞓啦，因为冻冻地都系时候瞓噶啦。咁逢亲讲一啲道理咧，都系赶客嘅，即系大家都又唔回应又唔成咧，唔知即系唔知点答我好系咪？即系唔使答嘅，有时啲嘢即系我都系纯粹今日都话即兴，即兴咧就即系话突然间有啲嘢想讲下啫。因为睇完琴日套戏咧，加埋琴日嘅集会咧，即系有种唔同嘅睇法。但我又唔能够具体咁样陈述到我究竟我系点样谂咯，咁所以纯粹系借大家只耳仔嚟宣泄下咁解啫。好啦，即系我见到呢度都好多朋友睇过呢套戏，好读埋你哋嘅留言咯，差唔多要走啦。 Albert，Your Hello 探长 ，I am Jason's now person 好正，最后所有人类一起撞车死。I am Jason's now person 正过厮杀列车好多， 系嘛？ 有意思好多。沙林王个演员系蛙种杨家， 哦，就嗰个大眼仔啊。 探长，讲真，香港人要乜都唔做，即口水写春咁长，自己唔做自己嘅责任之余，仲要对人哋嘅行动批评。 所以我头先咪就系、是。睇完嗰出戏就令到我觉得香港系咩土壤咯，即系香港根本就唔配有民主嘅。老实讲，即系连自己觉得自己系社运中人，即系都唔谂唔到自己仲可以付出到啲咩咯。即系你付出唔到唔紧要，但系你要谂下，我仲可以付出到啲咩咧？甚至乎体谅下已经付出咗嘅人咯，即系付出咗一啲。生命安全甚至乎一啲自己自身嘅利益嘅人都係付出咗嘛。你不单止唔欣赏佢，你仲要去揶揄佢，我觉得。即係你同嗰啲建制派有咩分别呢？喺呢个层面里面。可能讲大咗少少啦，即係如果你觉得我讲中，你就检讨下囉。你觉得我鸠噏，咁咪当我鸠噏囉。即係我系咩冇乜所谓。即係你觉得我交都冇乜所谓嘅，即系我唔系要叫你行公义啊，唔好讲得咁长远啊，即系多角度啲谂下自己睇紧啲咩，或者身处啲咩情况，总好过你用你嘅功利主义去判断一啲有冇用啊，佢做得好唔好啊嘅嘢咯，嗰啲都重要嘅，但系唔好嗰样嘢行第一咯，我觉得。咁我都冇咩意思叫你跟我嘅諗法嘅，即係如果你肯嘥时间去諗多啲已经好啲㗎喇。好啦，咁俾多15秒出埋啲字幕我就走㗎喇，因为 delay 咗，无端端 shortcut 到咗不近人情咁嘅，我觉得都係。 Sharon 五年后又对时局不满，唔系港珠系乜 ？SK Lee 886， 上 午华人有样劲衰，但凡有人抗争反抗，第一件事就觉得系有人搞事，唔会下官睇下咩事。 这个好严重添。 叔叔88 Susan Kwan， 我昨晚都有去公民广场，始终都会跌盖同仇。Suki Lee 88 Jack Music MB 邓模式88 Bye bye Shake We Now Good Night， 好啦，再见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